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一位是我的好闺蜜，另一位是新认识的一个朋友，她也是99年的一个小鲜肉妹子。我们一起来欢迎思思。 Hello， 大家好，又来了， 又来了。以及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旅行环节出现的柯涵，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涵。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我们要来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先预告一下，我们聊的是什么呢？是在旅行当中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选错鞋， 对， 就是高估了自己这双鞋的实力。然后呢，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句话嘛，叫做女人的心海底针，经常身边有很多男生问，或者是我老公也会问我，他说为什么你们女人的鞋都已经这么难受了，你还要穿呢？为什么你出去就不能只穿一双运动平底鞋就好了呢？非要去穿那种磨脚的鞋，为什么你们还要做这种选择？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就是要美啊，没有办法，美就是女人的天性。我相信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朋友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呢，也会有很多这样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在旅行当中你就带错了一双鞋，把你的脚磨烂了，让你的整个旅途变得很尴尬。或者有的时候你发了一个朋友圈，照片里的你笑得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你的脚在流血。所以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互动的话题是，女人穿的不是鞋，是刀片。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呢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 APP 里面的首页热搜，也是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精彩的画面。今天我们两位嘉宾颜值这么高，你们不看视频实在太可惜。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进入一下女神麻辣烫。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嘉宾太美，我必须让他们多多出镜。 Hello， 还是我 柯涵。 Hello， Hello， 大家好。 思思，你知道我觉得柯涵跟咱们两个人最大的区别，一看上去的不同是什么吗？ 年轻， 就是他的脸上充满了 胶 原 蛋 白，这真的是咱们所没有的，好难过。 对对对， 胶原蛋白。那今天一开始呢，在女神麻辣烫环节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美妆的话题，因为其实女生嘛，每天出门，尤其是我们这种 上了岁数 的老姐姐出门呢，如果你要让我必须得选择一样化妆品的话，我选择的一定是 口红。 我觉得口红很重要。 对， 就有的时候不化眼妆，可能你涂一下口红，气色就会很好。 对， 但是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对于涂口红会有一些误区。 对，容易，其实很多东西那个颜色它根本不适合自己。 是的，尤其是那些什么海报色、模特色、什么什么鬼怪新娘色，或者是谁谁谁范冰冰同款之类的。 对 对, 对， 可能他们涂上真的很好看，也有一些人涂上确实也很美，但是涂在咱们的脸上，可能因为每个人的肤色呀、唇色都不同，涂上之后就会有一些很奇怪、很微妙的变化。你涂上之后并不是海报色那样的。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涂口红的误区。还有比如说在涂口红的时候，可能你深涂一下是不一样的，你浅浅的涂一层，它效果又是不同的。那今天呢，我带了一些我的口红来到直播间里面，想给两位小姐姐和小妹妹都来试一试，看看涂上是什么样的。但是呢，我出了一个新奇的想法，我觉得如果给他们挑一个适合他们的颜色涂上，岂不是很没有意思？涂上都那么美，有什么用？怎么能衬托我？所以我耍了一个小心机，我决定选择两种他们最不适合的颜色，让他们涂上。如果涂上之后还是很美的话，那我就只能甘拜下风喽。哎，要不然你们这样，你们两个人都先把思思和柯涵用面前的纸巾来把你们现在涂的口红擦掉。擦掉之后呢，思思呢，她是一个御姐型的姑娘，所以她在平时生活当中涂的口红颜色都是一些深红色。非常的适合它，浆果色，什么姨妈色，它涂上就是很安全。我涂上就不太好看，就会显得人很暗沉。所以呢，我要今天让它跳脱出这个安全区，我想让我们的思思来试一下鬼怪新娘色，很红哦。鬼怪好像是今年年初的吧，我觉得非常好看这个剧。 对，但是这个颜色真是， 这个颜色也很红。我想看一看导播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近景，看一看这支口红的颜色。就是那种非常艳丽的玫粉色，来， 完成， 请上嘴。另外呢，柯涵，把你们两个结合在一起了。柯涵，把你的口红拿起来，是刚刚我给节目开始之前我给他的两个颜色，都是姨妈色。姨妈色其实对于柯涵来说是安全的，因为他皮肤很白嫩，所以他涂上还是很好看的。这样，你选择你手上的其中一个你愿意涂的姨妈色，然后呢，你先浅浅的、很淡的涂一层，让大家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稍后来揭晓两位女神涂上口红都是什么颜色。我太有心眼了，是不是？让他们给我自己去涂，我就很安全的坐在这就好啦。 好了，我好了， 真的眼福 好 了。 奇怪，真的好奇怪，你都觉得，我的妈呀！ 让我们欢迎从宝莱坞来的思思公主。 真的很像，你知道吗？就那种。 有没有一种宝莱坞的气质？ 有，完全有。 你真的不适合鬼怪新娘色，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涂上鬼怪新娘色，可能还可以。 因为你很白，你知道吗？ 但是在镜头里并没有体现出来。要不然这样，我也来涂一下。我现在把我嘴上的口红擦掉，看看我们是一个多么敬业的节目。如果正在收听我们 卸妆 广播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里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几个人奇奇怪怪的行为了哈。我现在要来涂一下这个鬼怪新娘色，但是同时也不影响我来主持节目。思思，你先说两句话，不要控播哈。 对，我就是想说我这个颜色实在是，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如果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千万不要尝试这种粉色系，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简直，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画面，我都觉得惊了，我的妈呀，真的太恐怖了，你知道吗？ 好，现在我也涂上了鬼怪新娘色，感觉也还， 我觉得你可以，你完全可以 hold 住。 其实还可以，我觉得我可以 hold 住这个颜色， 完全可以。 你说实话，是不是好看的？ 我觉得其实姐的脸比较白， 对， 就是还 OK 吗？涂上这个颜色，对啊，就显得我很青春活泼呀，我的气质就被显现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玫粉色的这种唇膏比较适合于皮肤白皙的女生。 对， 然后像思思这种宝莱坞女生，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深的。 我还是 说不会决裂吧？ 等会儿下节目再说。 好，思思，要不然这样，你换回一道你比较适应的颜色，要不然你涂上这支407吧。 好， 上个星期来上节目的时候，思思为了这支407唇膏疯掉了，就是杨树林那个牌子，他非常的喜欢。 我真的是买了， 我家里刚好有一支，但不适合我的肤色，我就拿来给他用了。然后他现在涂上这个安全色，再来跟我们做节目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把镜头切换给柯涵。 对，已经薄薄的涂上了一， 我觉得和你刚才并没有什么区别呀， 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你是不是本来来的时候涂的就是这种深红色？ 这个、 那这样，你现在再把这个姨妈色涂深一点， 深一点，好， 多涂几层哦。我们来期待一下柯涵涂完了什么样子的。哇，我现在从镜头里看，我觉得非常好看，它很能驾驭得了。因为他皮肤很白，而且眼睛又大，涂上之后就是会稍微成熟一些，但他毕竟年纪在那儿，成熟也没有成熟到哪里去，这还挺美的，是不同的风格。 厚了，现在， 是好看的，是好看的。所以一直都有一种说法说，很多口红都是千人千色，就像你现在涂的这支16号，涂在我的嘴上不是这个颜色，会比这个要深，所以可能是咱们卸了妆之后的唇色深浅有区别。是这样的，思思你好了没？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好了，宝莱坞女神又隆重登场了。 我万众期待的407，发现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但是你涂上是很适合， 肯定是比刚刚那个 思涵，你适不适合涂这种颜色？ 我觉得还可以试一下。但是它很白，你知道吗？ 这样， 其实 可能那个柯涵，我又说错了。你们两个名字实在太容易结合在一起了，是我的错了。柯涵，你再来把407试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麻辣烫的第二个话题哈，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女生经常会穿一些很轻薄的服装，或者是一些贴身的裙子，或者是很短的一些牛仔短裙啊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防止走光？你有没有什么防走光的窍门？ 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穿打底裤，再比如说很短很短的那种裙子，牛仔裙啊那种裙子，我一定会穿黑色的那种。 你会穿打底裤？ 对，一定会。 对，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穿成这个样子，打底裤也救不了你了，什么也救不了你了。我这也在想，穿成这样的话，好像那种隐形的胸贴也不管用吧？ 不可以， 我只有在结婚那一天用过隐形胸贴，去海岛我都不用。 那你穿什么呢？ 就直接空心穿呀。 啊， 因为就是上围不是很发达，所以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就不会很凸显， 一点儿都不凸显，完全不凸显。 好 ，OK。那如果要是穿成刚刚，我再来放一下图片上这样，应该怎么办呢？有一个东西也是让我非常的神奇，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它的名字呢叫做防走光胶带，它的牌子就是那个口罩的那个牌子，很有名的三什么什么，你们可以自己去脑补一下。这个叫做防走光胶带呢，就是说你只要像双面胶一样撕开一个纸，然后贴在衣服边缘，再轻轻贴到皮肤上就可以了。 什么原理？ 可是我就在想，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安全？没有试过，要不然你们下回来节目穿着衣服试试。如果你们试了好，我也可以用。太有心眼了，我真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何不露痕迹的穿内裤？可能如果要是我平时的话，就会给大家推荐优衣库的那个无痕的内裤。 哦，那个很 那个还很舒服。 对，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穿成这个样子，无痕内裤也救不了你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又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来给你们找一下我准备的图片。是这个吗？我看一看啊，好像啊，不是，sorry。 刚刚因为我们这个直播系统平台出了一点点问题，所以我的图片呢就乱掉了。我现在暂时找不到那张图片，但是它你们可以上网搜一下，它是一个叫做 C 字形的内裤，旁边没有，就是只有前面和后面是那样一条把它挡住， 所以就是相扑的那种。 然后它据说是有一层薄薄的胶可以粘在上面，但是又不会伤害到你 的皮肤。 这个有待考证，但是你明镜里这么穿了，说明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如果出了问题不怪我。出了问题不怪我。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电视剧你们都看了吗？ 我的前半生。 我想分别问一下90年和99年的大姐姐和小妹妹，你看了吗？ 我看的就断断续续的看。 柯涵呢？ 我在朋友圈看了。 啊，在朋友圈看了。 朋友圈全在刷。 毕竟它是关于一些婚姻的一些问题，可能不太适合你们。对它呢，这个剧里面其实我也还没看，但是好像是说有一个女主家里好像条件非常好，然后呢他们就在剧里面经常会穿一些名牌鞋，但是呢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双就是有一种真皮底儿的那种鞋非常的娇贵，只要你一沾到水啊之类的东西，就会这个鞋底就会烂。一会儿我在我带的鞋里面也会给大家展示，真的我后来观察了一下，我一些真皮底儿的鞋真的已经烂了，非常的难过， 很难保养那种。 这不是我要放的图片哦，好像有一个啊，我准备了一个小视频给大家看，是在我的前半生里面的一个玲玲她去买鞋的一个片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看现在有没有声音喽。 那要不要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款式？可以办张 VIP 卡，一来照顾我们店里的生意，二来可以讨太太开心啊。 那个把这个也包起来吧，你不是这个也喜欢吗？啊，一起都要了。 那太好了，来您跟我结账，我来包鞋。 你用的什么巫蛊之术啊，分分钟让他掏钱买走两双鞋。 传授我几招呗。 那是我前夫。 那是我前夫。就是可以看出女生对鞋子的热爱，就算在电视剧里面大家都在买鞋， 对， 那这种真皮鞋底儿如何让它更耐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可以给你的真皮的鞋底贴一层那种就是贴一个底儿，因为有一些鞋虽然非常好看也很贵，但是你买回来之后会发现它在有一些雨天啊或者是下雪的天气它很不防滑， 对， 就会有那种忽然一下就要摔倒考验你平衡力的感觉，我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所以大家不妨把自己的鞋子去贴一个那种真皮的底儿， 对， 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 保护自己也保护鞋。 我觉得今天咱们女芝麻辣烫环节还是挺怎么说，给大家提供的干货还是挺多的。我们三个人都分别试了口红， 嗯， 然后柯涵刚刚也是涂上了407，非常著名的407号杨树林牌的。 杨树林牌， 我说实话真的有点不高兴，因为我觉得它涂什么颜色都很美， 对， 真的很好看。 说的我都害羞了。 害羞那你就先回去好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的不近人情，女人之间的争斗太可怕。接下来呢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奇妙的旅行。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同时呢在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北京时间 APP 里面的首页热门就有我们直播间里面很精彩的画面了。接下来进入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趴，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旅行 party 开始之前呢，如果你不选择一双合适的鞋，恐怕你这个旅行不会进行得太顺利。 是的，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女人有时候穿的不是鞋是刀片儿，这是真理呀、啊、真的呀。 真的， 前两天呢我们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同事，她已经是一个辣妈了，然后呢她来了之后一直在那儿就是 叫唤，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今天穿了一双新鞋，我的脚走了这么几步路已经磨破了，而且就是磨出的那个泡都已经破了流脓了。我相信这种痛苦可能只有我们女生是知道的。而且呢，就算有一些鞋它是运动鞋， 它也很磨， 它看起来也是很难受的。 对， 柯涵和思思，你们两个人在旅行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磨脚的，磨脚到寸步难行的经历？ 有，真的有。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 离话筒近一点， 我还是比较喜欢旅行的。然后我有一双 但是你这样执念性格的人在旅行之前肯定会拼命的选好鞋。 一开始不是这样的，这个是真的是生活的累积，你知道吗？一开始会带那种，就比如说想，哎，我们小资一下吧，然后呢，我们要去某个就是比较餐厅那种，然后去吃饭，那肯定要穿一双高跟鞋之类，对吧？结果我的高跟鞋非常的磨脚，它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那你之前不知道它磨脚吗？ 之前你试的时候，你永远是在那种，你知道吗，要买的那种激动的心情上，你不会想到这双鞋磨脚怎么办，永远不会想它好看就可以了。永远是这样，女人嘛都是冲动消费，你知道吗？所以就把它买了。买完了以后各种贴那种防磨的那种后跟贴，然后局部贴，全部贴上，脚上也贴创可贴。当你走个大概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创可贴和后跟贴全都在往外飞，全都在飞，在那个边走路边它就在边往上蹭，你知道吗？就特别的尴尬，走路 太尴尬了。柯涵呢？ 我特别喜欢穿马丁靴。 马丁靴很舒服呀，很安全。 对啊，但是马丁靴刚刚开始穿的那段时间非常的磨脚，而且它有个缺点，容易掉袜子。就别人说看你这个人看起来特好看，但其实你袜子已经掉到了脚底。 我太有同感了。 对对对， 来，隔空击掌，真的简直了。 对， 有的时候别人就和自己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尴尬，别人看你觉得哎，这个女孩好漂亮，穿的鞋也很搭，但是我们心里真的很难受， 因为袜子已经掉到了脚趾。 对，所以如何选择一双就是不会掉下去的袜子也真的是很难。其实那种很短腰的那种袜子都是会存在这个问题，很难避免。 对， 真的是这样。 但很多双鞋必须得穿那种船袜。 对，没有办法。 对， 所以 没有办法， 我们就只能为了美默默的承受这些尴尬。思思今天带来了几张照片。 对，我 上次呢我们聊得太嗨了，有些照片都没有放，结果节目结束之后他怪我。哎，责怪我， 因为我准备了非常的详细。 今天我要在上半时段先给他放完，然后话可说。来， 好， 我们来看思思准备的图片。 对，这双鞋是对某品牌的一双单鞋，算是看上去 这个鞋还挺低调的，我完全看不出来什么牌， 就是鳄鱼嘛。对，它看上去非常的舒服，但实际上走路非常的痛。 不应该呀， 非常痛。 它看起来很柔软啊。 它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柔软，它是属于，因为我脚背很高，所以这双鞋前面只要你的鞋带系得稍微紧一点。 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鞋的问题。 但是脚背高的人真的挺多。 那是你脚胖，不是鞋的问题。 好，这个节目以后我们就要讨论一下。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温婉可爱的女生。 他不是，大家不要相信 他。我并不是这样很贫的人，真的，请你们要相信我哦。 不，他不是，他真的不是。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一张图片是， 对，这双鞋其实我想说，这个是我那会儿在跟随学校。 没有人会在乎你这张照片里穿的什么鞋，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会认出这是谁。 因为那会儿跟随学校去那个内蒙阿尔山嘛，去活动，然后就是因为没有去过那么冷的地方，然后去迪卡侬，抱着随便买一双只穿一次的心态买了一双迪卡侬的雪地鞋，但是没想到那么好穿。我个人认为比 UGG 要实际很多很多，因为在那种地方零下25度左右的气温，因为这是全部冻上了，只要沾一点水它就会冻上。因为我有师妹穿的那种鞋， 对，它那个鞋只是看起来很暖和， 对， 但其实像就是一般女生不是会手脚冰凉吗？ 对， 如果手脚冰凉的话，穿起来真的还是会手脚还是冰的。 如果 里面还是要套很厚的袜子， 就是其实下雪穿那双鞋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它一湿的话就整个 全 毁掉。对， 所以一定要在雪地里面要选择一双防水的鞋。 对， 是这样。 因为其实迪卡侬那双鞋非常便宜，我觉得 大概多少钱？ 心疼，200多一点点吧， 这么便宜啊， 非常便宜，真的非常便宜，对。而且穿一次你不会心疼 吧？我承认，而且你脸美，穿什么都好看。我们来看这双鞋， 对，这双 也是你给我准备的图片， 我 觉得没有问题啊， 是我的挚爱。不，这双鞋真的超级舒服， 哦，这是舒服的鞋是吧？你有带来吗？ 没有，因为我那双鞋已经被我穿烂了，你知道吗？穿的时间太长， 穿烂了， 每天都在穿它。 哎，你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如果一双鞋很舒服，你们会想再买一双一样的继续穿？ 会， 真的会这样。但是男生就不会理解， 对， 或者是一条裤子很舒服，就会想再买其他一样颜色的来穿。 对，对， 对。所以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男生朋友们，女生都是这样的，你们不要这样对自己的女朋友和老婆，大家都是很爱美，这是女生的天性。 对，所以那双鞋我打算再买一双一模一样。 这双鞋价格贵吗？ 900多吧， 嗯， 代购的 还不错。 嗯，对，这个就是这双小白鞋。我们旅行穿去日本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每天都在穿它，因为去日本要走好多好多的路。 那你真的很幸福。在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日本。我感觉我脚已经骨折了，真的就是这么夸张。我真的觉得我再走一步路我都难受，但是我又想逛那些店，我又想吃那些东西，真的是很煎熬，人生太艰辛了，连旅行都这么艰辛。所以呢，今天其实两个女孩子包括我都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真实的鞋，可见我们做节目有多么的敬业，背过来很沉的。我们分别每个人带了有几双鞋过来，其中有舒服的和不舒服的。这样现在我们上半时段来不及了，我先派我们的柯涵和思思两个人去表演区，然后呢我们的鞋子全都摆在那儿，你们两个人刨除自己的鞋子啊，刨出自己的鞋子，选择一双你们认为最舒服和最难看最难受的鞋来给大家拎起来看一看，然后这个答案呢我们将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揭晓。现在两位美女神已经站在了我们的表演区了，其中有都有我们自己的哦。哎，这样柯涵，你要不要把话筒拿到中间来，然后你们俩可以对着话筒说话，不然的话只能看到你们两个美丽的脸咯，听到声音岂不是很可惜？导播老师在帮忙，我们这个导播老师人很好，他通常只帮美女，不是，他会对美女格外的上心，有空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也来出镜一起聊一聊。可以以后在健身环节让老师，我们这个导播老师很厉害的。好，现在呢话筒已经就位了，现在两位各拿起了一双鞋，是你们认为最舒服的对吗？ 对。 嗯，这样思思你先来说一下你为什么觉得你手里这双鞋最舒服，离话筒近一点哦，要走过去。 说实话我有个朋友，然后 对着话筒，对着话筒， 我们见过以后他跟我说这双鞋真的是就走路上是没有任何单的鞋子， 那真的很棒。 对，它这种材质其实它非常轻，我觉得真的很适合你运动的时候穿。 对，而且其实还挺时髦的，现在不是都流行穿这种运动鞋，我觉得要是穿裙子什么的也挺好看的。 可以， 而且要是穿那个冬天秋冬的时候穿牛仔裤，然后穿一个大衣，其实也高阶范，完全 hold 得住。柯涵，你手里拿了一双鞋， 一双小白鞋，因为我觉得它特百搭，穿什么都能搭，而且它的皮也是真皮，所以应该是非常的合脚。 好的，这双鞋是我带来的，它给我的脚磨破留下的那个疤已经一个月了，到现在都没有好，我再也不想穿这双鞋了。但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会来给你们讲这其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现在再来挑一双最你们认为在这些鞋里面最难受的来给大家看看。最难受最难受的就是穿了一定会寸步难行，但其实还好都是平底的。好，现在两位都已经拿好了，还是思思你先来吧。 我觉得这双吧，因为我的脚真的穿不了这种鞋子。 为什么？ 因为 你脚太胖吗？ 因为那个后脚跟的问题，我带不住这种鞋子。 哦， 完全 脚太小是不是？ 好像是，就是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有一个叫做有一种人叫没有后脚跟的人。 嘉宾离话筒近一点哦。 就是没有后脚跟的人就属于我这种人。就是这种鞋子完全穿不了。 那你很适合穿拖鞋。 对，就是我脚上的这一双拖鞋。 好，柯涵也拿了一双。 我 但是我看起来还可以。他拿起来这双鞋呢，是一个很厚底鞋呀。 对，但是呢，他的问题是他前面脚趾这一块儿。我带来的也是一双这样的鞋，我把它列为我最难穿的一双，因为穿着穿着你会发现你的脚趾上已经出血了，在大指拇的位置，因为它会其实会硌到你的脚。 天 哪！ 所以我们上半时段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半时段我们会来好好聊一聊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这么难。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女神小雨。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是思思和柯涵，欢迎两位哈。我们本期女神百分百 Party 互动的话题是，女人有的时候穿的不是鞋子，是刀片儿。太苦了呀，那种苦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知道。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很积极的互动，比如说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的画面了。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北京时间 APP 里面的首页热门，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既有美女还有美鞋，还给大家推荐一些很实用的小知识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多多的沟通，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每一期很精彩的节目你都不会错过喽，都会给你实时的进行推送。刚才呢，在上半时段快结束的时候，我让柯涵和思思两位女神在我们带来的鞋子当中挑选了一双他们认为最舒服和最难受的鞋。 对， 嗯，那要不然你们两个人其实可以不用回来，你们再过去一下好不好？现在两位女神又站到了表演区，我们不如就来拿起这些鞋说一说。刚才你们拿起最舒服的两双鞋是哪个？认为最舒服的，现在再把它拿起来。嗯，最舒服的，我们来揭晓一下。嗯，思思拿的那一双呢，应该确实是公认最舒服的，是柯涵带来的，对不对？你们要离话筒近哦，不然会听不到哟。 这一双真的非常舒服，就像刚才思姐说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脚穿上它会有， 你们再离话筒近一点， 会有一点 根本听不到声音。嗯哼，会有一点滑是吗？ 这双鞋我穿上它是滑的，里面就是很奇怪， 就感觉像没有穿东西吗？OK， 然后思思刚才柯涵刚才拿的鞋是我带来的，是很著名的那个笑脸鞋。现在我就要来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了。我当时呢非常想要这双鞋，但是碍于这双鞋已经有很多网红在穿了，我就一直没有得到它。然后当我有一天我都终于拥有这双鞋之后，我很喜欢，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搭，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既有运动范儿也有高阶范儿，很美。可是呢，就在有一次我在和咱们的 就是咱们女神百分百节目的另一位女神一起拍一个东西，然后那一天我是要穿这双鞋跳波比跳，结果这双鞋在短短的从咱们从电台走到日坛公园这么近的路上呢，我的脚就被磨破了，而且那个伤痕一直到现在还有，他当时立刻就起了一个水泡，很疼哦，寸步难行，我真的觉得天哪，这双鞋怎么会这么磨。但是呢很多人就说那你穿袜子呀，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被磨破的那一天是我唯一一次穿这双鞋的时候穿了袜子，其他的时候都没有问题，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双鞋真的在于它太沉了， 对，因为这双鞋的自重大概有一斤多， 我觉得不止啊，太沉了 ，所以其实它看起来非常的好看，但是真的不推荐大家去买这双鞋。 对，不是很实， 不推荐。好了，这样像双鞋说过，你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你们，柯涵是不是还有一双不好穿的鞋？ 带来的还是我刚才选的。 你刚才选就是你自己带来的，还有一双不好穿的鞋，对不对？ 对，其实和这个是一样。 到话筒面前去哦。哦，他们两个很像。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发现我们三个人带来的鞋子非黑即白，都没有那种彩色的鞋，所以说明我们三个都是那种打安全牌的女生，而且我们今天穿的服装的颜色也都是各个色系不同深浅的蓝色， 统一。 你有默契啊。来说一下你们两个这两双鞋，两双鞋看起来是一个风格的鞋，都是很舒服的吗？还是不舒服的？ 其实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穿上它前面的底其实特别的薄，然后你走在那个路上，那个路上任何的一点小石子你都能感觉得到。 真的吗？ 一点也不适合。 这么不能保护自己吗这双鞋？ 对。 思思呢？ 这个位置这两双鞋还都很像，这个位置脚趾真的在地狱。我觉得就是在地狱穿上这双鞋。 为什么脚趾会在地狱？ 因为你知道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的脚会肿会胀。 但是我真的 get 不到你的点，我觉得很舒服。 因为你脚趾小， 这个胖瘦没有关系啊， 这就是每个人的脚型不一样嘛。所以会导致这种问题。而且柯涵说的很对，它这个鞋底真的太薄了，它属于后面的跟儿很高，然后前边相当于一个急下坡的那种感觉，一下就变得非常的薄，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就像是在前脚掌砸在地上的那种感觉。 天哪，我每次看到穿这种类型的鞋的女生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以为她们很舒服， 没有，她们的心在滴血。 我还心想天哪，这个女生好聪明，她不会穿那种尖跟细跟的鞋，这样她就会很舒服，完全感受不到高跟鞋的累啊。没有想到她们也是很痛苦的吗？ 对，她们的心在滴血。 好，接下来柯涵的鞋好像都已经说完了是吧？ 鞋已经说完了。 好，那你可以回来坐喽。思思请留步哟。思思你再来介绍一下你带的这几双鞋吧。 对，我还带了一双这个，阿迪达斯的这款， 阿迪达斯 已经它是纯白色，已经被我穿成这个颜色， 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小白鞋嘛。这应该是很舒服，绝对不会磨脚的。 这好像是一双网球鞋，我记得我买的。这双鞋就是我人生到现在为止买了我觉得最舒服的一双鞋，因为它真的包裹 性非常强。那刚才图片里的那双不是最舒服的吗？你要背弃 这 双鞋了吗？天哪， 这 你这个女人怎么能够这样两面三刀？明明还说那双鞋是你的最爱，现在又说这双鞋， 两个 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因为这两双鞋用处不一样，这双鞋我穿在运动中，我只用它来运动。因为最近你也知道嘛，我被你带的运动入坑，健身入坑，所以就是我一直都在穿这双鞋去健身。因为它真的包裹性非常好，而且非常轻，和你那双笑脸鞋相比，我这个简直就是 没有重 量，女王级的。 哎，所以我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入一双这个鞋，运动的时候穿很方便。 因为其实运动的时候很容易受伤， 对， 所以鞋子我觉得比衣服更重要，在运动 的 时候。 是的， 对。 还有一双是刚刚你在图片里面就已经播放过的，你说很难受， 对，就是、 但是我看起来完全看不出来啊。 这双看起来特别舒服。 对，其实这双鞋 看起来特别舒服啊。 好的在于它的底儿很薄，因为我个人很不喜欢底儿薄的鞋。然后底儿薄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说你下雨的时候，你觉得说那就穿这个出去吧，只要很浅的水。 直接从里边开始就湿了，你知道吗？整个前脚掌全部都是湿的，然后这双鞋的这个位置非常硬。嗯 啊，会把后脚跟磨破，对不对？ 对，就是无法行走，真的导致你根本无法行走。但是它看上去很好搭的一双鞋，然后还比较好看，我觉得。 但是磨一磨会磨出来吗？ 完全不会，因为我已经买了将近一年多了吧，快两年了。 我的天！ 但是完全没有效果。 好难过呀。 对， 思思，这样你来，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台，我没有办法过去，你来帮我拿起一双白色的鞋，上面印着桃心的那一双，好不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双鞋。 这双， 这双鞋你们觉得舒服吗？ 我拿着我觉得就不舒服。 为什么？ 很重是吗？ 很重啊。 我觉得思思这个女孩，她是一个比较事儿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她推荐的东西她都很苛刻，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个鞋的问题，是她的问题。 但是你，我觉得，好吧，也许穿上会很舒服，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好像有增高， 对，有增高， 增高，我觉得， 而且它的底还是比较运动鞋的感觉， 对。 并不是特别的， 可以大家看一眼牌子，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就是一看那个，如果懂的人一看后跟就会明白了。这双鞋是这个牌子的，是它今年新推出的一个桃心款的运动鞋，而且价格也不贵，就是正常运动鞋的价格。怎么说呢？推不推荐大家买呢？我很难去给你们讲，因为它有的时候舒服，有的时候不舒服。如果不舒服的话，就是会在后脚跟那个位置非常的磨人， 那个 简直就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 但是我觉得这种其实后脚跟很高的这种鞋应该很舒服才对。 不舒服，可能是因为我太瘦了，它正好磨到我那个后脚跟的骨头。有可能你们穿上就很舒服哦。 肉多可以保护是吗？ 我们有脂肪。 这话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哟，主持人是一个很心善的姑娘。好，接下来思思你来拿起一双，我有一个已经被我快穿烂了的蝴蝶结的鞋。 那它一定非常好穿吧？ 这双鞋非常好穿， 大家可以看一下底，它真的快穿烂了， 真的是穿烂，已经好几年了，大概有这双鞋跟了我可能有快四年的时间了，非常的好穿。它是羊皮做的，所以在这儿我要给大家一个小 tips， 买鞋的时候就是，羊都是皮鞋的话，羊皮一定是比牛皮要舒服的， 因为羊皮很 柔软，而且它穿一穿会卸，所以买的时候你就买正好的码，或者是小半码也可以。但是牛皮的话就是相反。就是你怎么磨都没有用，他们两种皮的性格很相反，所以我思思现在手里拿这双鞋是某牌子非常经典款的一个鞋，我曾经穿着它在香港暴走好几天，一点问题也没有，完全不输给那些就是运动鞋，我觉得非常的舒适，而且又好看，也可以穿那种连衣裙呀，就是适合任何场合来穿，所以这种鞋我是很推荐的，推荐大家买羊皮底的鞋。好，思思现在可以回来，思思你还有鞋吗？还有一双 人字拖， 还有一双，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人字拖，有什么好说的？ 不，因为这双鞋真的，我是在泰国，因为刚回来嘛，芭提雅有一个那个码头夜市，他这双鞋 从你 的 肤色可以看出你刚回来， 现做的。 这双鞋它是现场给你做，很小的一个门店，你进去以后试好号以后，他只拿一个这个新的底给你，然后拿完底以后，他帮你穿这个，你可以现场看他是怎么穿这个，就是做这个带的。 那真的很厉害， 它会不会磨到大指？ 完全不会。对，它这个其实它很软，它这个材质还是非常好，因为我穿什么鞋都磨脚。这双鞋我就没有磨， 穿什么鞋都磨脚的人一定是这个人有问题，所以鞋才会磨它。 对， 好了，我开玩笑了。很好看啊，那这个鞋如果是现场制作的话会很贵吗？价格方面大概多少人民币？ 大概几十块。 那就是大概具体的位置你还记不记得，在芭提雅的哪一个地方？如果要正最近有要旅行的朋友们正好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码头夜市啊，很有名的码头夜市。 那排会不会排队啊？ 不会，我们去的时候没什么人，然后我们在那买的时候人就来了，孩子都在那看，再买什么。 不是，因为他们在看买鞋的人怎么长得这么的美，难道是来自宝莱坞的公主吗？难道就是她吗？ 我没有涂粉色的口红，所以我不是宝莱坞。 好了，我们三个人的鞋是不是都已经说完了？ 对， 思思可以回来了。思思 好， 请你回到座位上喽。所以说呢， 买鞋真的需谨慎，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对， 很难避免。尤其是女生的鞋，有的时候有一些鞋的磨脚是你难以预测出来的， 对 对。而且我们女生都是女战士，因为就算我们知道这双鞋磨脚，如果很喜欢的话还是会再给它机会， 对。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想问问你们两个人有没有防治鞋磨脚的小妙招，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我会用白醋会用白醋白酒， 嗯，很适合你的年纪啊， 就是， 很老派 这个知道吗？这个是百度，你知道吗？大家都可以搜出来， 是管用的吗？ 会多多少少让它软化一点，嗯，这个是真的。因为你倒在那个报纸上，然后塞成那个团儿， 嗯， 放到鞋里放几宿，哦，然后你再穿会稍微软一点。 我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很笨的方法，我会一直用那个手不停地掰。 哦，对，我曾经也用这个，但太累了。 还挺管用的呀，还挺管用的。 对，这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的办法就是一直穿。 一直磨，对， 一直 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办法，一直穿，一直磨，磨到破，磨到你那一块皮长出了茧子，它就可以 OK 了， 不疼了， 就习惯就好了。 对，女人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个很小的小视频，它叫做如何让新鞋不磨脚，也是网上的一些小巧思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刚才看了一个教大家怎么防治磨脚的小办法，但其实也不是每个方法都适用于每一个人。其实呢，怎样不磨脚还是因人而异，但是奉劝大家最好以后还是能够买适合自己的脚型舒服的鞋子，因为鞋穿多了对自己的情况也会比较了解。今天我们几个人也是给大家分享了我们一些磨脚的经历啊，或者是推荐一些好穿和难穿的鞋，也希望大家能够借鉴一下哈。难穿的鞋我们就不穿了，穿了一些好穿又好看的。希望以后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姑娘们呢，走在路上穿着美美的鞋，心里也是也要是美美的，不要是很难过的。 对， 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是这样，祝大家以后都有美美的鞋、美美的脚、美美的心情，每天很开心的出门。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今天这个环节呢， 我来准备的话题是和我们今天的思思有关系的。那如果大家你要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事儿，可以吐槽或者是表扬一些行为之类的都可以啊，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来跟我发私信进行沟通。那今天我们的秘密花园聊的话题呢是女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减肥，我们到底为什么一直要减肥，我们是为了谁，又有谁在乎我们减肥呢？ 对， 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柯涵，我跟你说，你思思姐她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老大姐，不但颜值高又很励志， 不要加老。 她呢，就在不久之后即将举行婚礼， 对， 是一个准新娘。能想到她穿婚纱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美。那婚礼之前顺理成章的应该做些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就是健身， 就是减肥呀、啊、 对，减脂， 身材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穿下最想买的婚纱。 让别人都穿不进去。 对， 我来给大家先放一张图片，是思思大概健身2个月的成果图 啊。没有没有，40天左右，大概 40天， 40天的，对， 40天，只不过比2个月少了20天嘛。 那20天能做很多， 有什么了不起？20天 能有很多线条的。 哎呦，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当时很烦你知道吗，他经常会给我发微信， 对， 说小郭老师我怎么怎么样，你快帮我看一下之类的 blah blah blah， 觉得好烦。觉得他真的能坚持下来吗？之前一直喊着减肥，但是他真的做到了。你们来看一下40天之内的对比图，惊呆你的眼睛。不要忘记，如果正在听广播，请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让人震惊的一幕了。照片来喽，柯涵离得那么远可以看到吗？是不是非常的厉害？虽然他现在还是没我厉害。好啦，但说实话确实很棒，练得非常好，线条已经很清晰。而且其实思思之前就不是那种胖女孩，她只是肚子上有点松，大家很正常，这个现象很常见。所以呢，那你来说咯，你来说一下这个话题，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心得？ 对，其实昨天 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和心情 我 让你忽然爆发了呢？ 我觉得好像能坚持， 让你忽然爆发了呢？ 我觉得好像能坚持下来。昨天晚上我们自己有一个小群，我们跟小雨还有海鸥，就是上次那个，我们有一个群，就是专门是我们的郭老师督促我们两个减脂、健身、增肌的一个群。 对，大家也可以叫我小郭老师， 小郭老师。然后呢，他就是。问说那大家都是为什么能就是坚持，我说我坚持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我为了集徽章。因为我用了一个软件，那个软件 最近很红嘛， 对，那个软件很红，就是你每天运动的话，它会比如说你连续运动10天、30天、50天，它会给你一个徽章。我是有强迫症的人，我不能让那个徽章断掉，你知道吗？就一直在集徽章，一直在集。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停下来，那个徽章就彻底断了，我心里就会非常的痛苦。 哎呦，真的是我的白眼要翻到天上去。 对，这个是原因 之一。就是这么简单的旅游。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想，为什么咱们女生一直都这么注意身材呢？就是柯涵，你有没有男朋友？ 我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那你曾经有过男朋友吗？ 有过。 那你曾经有过男朋友的时候，男朋友会在意你的身材吗？ 其实还好。对，但是当你没有男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一定要在意自己的身材了，不然你就找不到男朋友了。 找个男朋友更要在意自己的身材呀，不然男朋友跑了怎么办？ 对，什么都要想， 所以 辛苦 做女人真是难啊，都是血泪史啊。 对，所以我觉得 思思的老公是一个 非常瘦， 非常非常瘦到爆炸的人。他其实就在我们导播间里，我很想让他出镜，他太腼腆了。 因为你知道，他如果出镜了，他会比他现实生活中再瘦一倍，你知道吗？ 真的很瘦，就是那种瘦到令人讨厌的类型。而且他昨天晚上10点多吃了1斤面条， 对，就是每天晚上要有加餐夜宵那种。所以我这个减脂的决心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比我老公胖。很尴尬，非常的尴尬。所以对，这也是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所以呢，事实证明 思思的坚持真的很厉害，还有很多今天在短短的时间内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想给大家很正的正能量。很多人呢都觉得在短时间内减脂是不是很难，或者说马甲线很难练出来，其实不是的，其实只要稍微瘦一点的女生，你只要方法找对了，努力的练一练，马甲线立刻就出来了。 对 对，没错，那 坚持就有效果。 本期呢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很美貌又有一些生活常识又很可爱的姑娘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播上面的活力九八二点一下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的话以后每期节目都不会错过。那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欢迎两位继续来我们节目玩，拜拜 拜拜。We'll be right back.